阳高，看黄沙卷起千层浪，一笑不能忘，热血涌上胸膛。照亮，让恩怨随风飘荡，无处话凄凉，肩挑山高水长，决心陪你到天涯，决心陪你到海角，让这相思比那海边更长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3年黄安的专辑《新鸳鸯蝴蝶梦》当中的《陪你到天涯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9年阿妹妹的专辑《想》当中的同名标题歌曲。阿妹妹是由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以及她的表妹陈秋林组成的组合，所以叫做阿妹妹。而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推出了三张专辑，成绩斐然。 打雷的时候会响，有没有必要显得这么害怕？寂寞的时候会想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等候的时候会想，你身上怎么没有长着翅膀？回家的时候会想，你还有没有下一趟？ 这是来自阿妹妹的《想》，是一首很轻松的歌曲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更是轻松有趣，它来自吴克群的2005年《大玩家》专辑当中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大舌头》，歌词描绘的是男生看到喜欢的女生的时候变得手足无措的感觉。 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，直到你满意。注意你的嘴型，咬字含糊不清。说一万遍我爱你，直到你满意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它是倒数表白的成绩，每一分钟多一秒，都竞争着太急。Never never 这奇迹，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，要说什么都可以，就叫我爱你。Never never 的的你了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深深的说，鬼哭泣我有大舌头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深深的说，说爱你我就大舌头啊。转身靠着墙壁，女人开始声音，说一万遍我爱你，直到你满意。二三四五六七，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，每一分钟多一秒，竞争着太急。Never 这气息，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，要说什么都可以，就差我爱你。Never 的等等了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深深的说，鬼哭泣我有大舌头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深深的说，说爱你我就这大舌头。我都说不清，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。爸爸妈妈的疼的那个呵呵气气气，只是死只是死一无语啊！哦哎哎哦哦啊啊啊啊啊！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深深的说，对不起，我有大舌头。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深深的说，说爱你我就大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奔驰车主注意了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十点哦，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，详情致电010-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、太平洋、平安三大保险公司，商业险优惠25%，赠送喷漆一块，100元加油卡一张，上门代理赔服务，方便快捷，无需垫付。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。 热线电话400-070-8889，同步微信139-1137-1295。 走在时代浪尖，谁不敢乘风破浪？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这是来自1983年邓丽君的同名粤语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漫步人生路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胡歌为他当年的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演唱的主题歌《六月的雨》。这首歌的原唱呢，就是词曲作者叫做薛永嘉，当时呢他是为单机版的游戏《仙剑奇侠传》演唱的主题歌，而胡歌主演了《仙剑奇侠传》的电视剧之后呢，就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，并作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歌。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，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力，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底。哦，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。哦，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，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。 是来自胡歌的《六月的雨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3年蔡健雅的《陌生人》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《无底洞》。蔡健雅虽然自己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，经常的为其他的歌手来创作歌曲，但这一首他自己的主打歌呢，却是来自其他音乐人的创作。《无底洞》由小韩作词，黄韵仁作曲。而这首歌的意思呢，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对于陷入爱情的人们的某一种观察。 有时寂寞太沉重，身边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。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，爱上他前后永不到一分钟。 脆弱让人放纵。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房山新闻网消息，梁乡镇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。据悉，园区紧邻梁乡高教园区、海聚物流基地、长阳 4S 地中央休闲购物中心、中关村南部创新城，是北京市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京宝石发展轴的战略起点。目前，园区拥有农用地面积约16.67平方千米，其中耕地10万平方千米。区域内水、电、路、通讯网络等基础设备配套较完善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据了解，目前共享充电宝普遍采用 APP 定位方式，即 APP 上会标注何地有共享充电宝，交押金扫描机柜上的二维码后，充电宝就会从机柜中弹出，使用完毕后在充电宝机柜点击归还的按钮，将充电宝放入充电机柜即可。据了解， 目前共享充电宝因为多为定制版，其质量到底如何暂无权威消息。用户使用时应该特别注意，从来电充电宝机柜里面借的充电宝可以使用，但不要借用别人手中的共享充电宝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是来自2001年莫文蔚的歌曲《盛夏的果实》，是一首非常红的歌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是来自2001年谢霆锋的专辑《世纪预言》当中的一首歌。这首歌由陈珊妮创作，叫做《香水》。谢霆锋形容陈珊妮的创作风格呢，是那种怪得很实在的风格。所以当谢霆锋有机会来主导自己专辑的时候，特别邀请了这个怪得有点实在的女生来合作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风吹着脸，由不得我拒绝。你是从不停顿的一个瞬间，世界再大，也只要求一点。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，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名牌香水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，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。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，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。你爱在浓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深邃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 曾在这空间跟你相拥抱， 这里，无力像伴醉，谁令我的心此际多冰冷？只有离去的追忆，无缘落寞地落泪，谁在夜晚里放纵与他温馨？ 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